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约不脸，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世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是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今天我们请您听听来自西北的笑星为您带来的作品，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一段录音了，高建新、郭青山为您带来的夸爱人。要说起高建新，那新疆的曲艺观众、曲艺听众那非常的熟悉。他是相声艺术家殷文硕先生的传人，当过边防战士、汽车驾驶员，因为有突出的表演才能，进入了新疆军区文工团，在西部笑坛上耕耘了几十年，有很多很多的作品。这段夸爱人是多年前的录音，我们请您欣赏高建新、郭青山的表演。 这回我给大伙说段相声。 哟呵， 这个 您在这儿表演呢？ 哦，是啊。 哎，我听说相声演员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很丰富。 哎，只是知道一点一般的常识。 太好了，哎，我有个问题向您请教。哎， 什么问题呀？ 人们都说姑娘美， 嗯， 这美是什么？ 美啊？ 啊， 这个美就是漂亮。 漂亮， 哎，漂亮， 这漂亮是什么呀？ 漂亮啊，就是好看。 好看， 嗯，好看。 这好看又是什么呀？ 好看就是美丽。 哦，美丽呀。 哎，对了， 这美丽又是怎么回事？ 没，就是拔了尖了，盖了帽的，好看，懂吗？你看 你急什么呀？ 没法不急 啊！ 您往这儿一站，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儿，我能不急吗？ 哎，我这是向您请教嘛。 您这不是请教， 那我这是？ 您这是搞鼻公信呢？ 鼻公？嗨，哎，您说了半天不是没说对吗？ 哎，你不就是问那姑娘她怎么美吗？ 哎 哎，您听说过没有 啊？ 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唯有你最好看。哎。这美丽呀，啊，就是好看 啊，哦！这姑娘哪一点好看？ 哎，哪一点好看 啊？ 她那粉红的小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哦， 怎么样？ 姑娘的小脸像太阳。 哎，对了，跟那鲜红鲜红的太阳一样好看。 难看了 啊。啊， 谁都知道太阳是又圆又大呀。 啊， 哦，这姑娘长了个大圆饼子脸。 嗨， 那能好看吗？ 哎，那姑娘的眼睛好看。 眼睛好看？ 哎，跟那月亮一样 啊， 亮晶晶的， 跟月亮。哎，您等等 啊， 是像15的月亮还是15以前的月亮？ 那15的月亮。 15的月亮。 嗯，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停停停停停，你哎、啊、你唱什么呀？ 你冲着我唱，我还不唱？ 好嘛，哎，我们分手以后部队就出发了。 哦， 您说他心里美不美？ 美 美呀、啊嗯、还在后边呢、哎， 还在后边呢。 就在1984年元旦、 啊、 我们快要结婚的前几天， 嗯， 为了根除水患、 嗯、 上级决定修渠分洪。 哦， 我们部队参加了这项工程， 军民共建。 对了、 嗯、 这一年呢，又是吐鲁番从来没有过的严寒呢、啊、 哦， 气温达到-40多度。 哎呦，真是滴水成冰啊。 可不是嘛、 嗯、 我们部队和各自群众冒着严寒在施工啊。 嗯， 我们穿着棉军装全都被湿透了。 嗯， 北风一吹全成冰棍了。 哎哎，你说的也太悬了 啊， 这活人能冻成冰棍啊？ 棉军装都湿透了、 啊、 北风一吹冻成盔甲了，冻得不能动弹，不跟冰棍一样吗、 哦、这是成冰棍了。 我爱人得知这消息，打了一壶白酒带来了， 给战士们暖暖身子。 他来到工地看我冻着这模样，他就 哭上了， 唱上了、 唱上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嗯、 好嘛，这孤兰丹姆来了。 他越唱我这心里边越热乎、 嗯、 我这么一动他说话了。 说什么来着？ 哎呦，你这个缺德鬼，死不了的，我把你给唱活了。 哎，你干什么？你， 我爱你。 哎，我呀， 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新疆的相声名家高建新、郭青山合说的《夸爱人》，说的也是新疆的人、新疆的事儿。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回音壁，是由河北的相声名家康达夫、李如刚合作表演的，他们二位都是侯宝林先生的艺术传人。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表演出来之后让人观众就听清楚了 啊啊！ 如果这个剧场的回音太大，您这叮当乱撞，听不清楚，影响效果， 你懂什么呀？ 啊，你这是我听一听这回音大不大？回音有没有 啊？你还能听回音？ 哎，我专门研究回音 啊。这回音你也研究？ 哎， 你都研究什么回音呢？ 你像这个回音洞 啊， 回音井、回音崖、回音壁，这都在我的研究之列。 是啊， 哎，对对对、啊、 别的我可不知道 啊， 这回音壁我可懂。 你懂回音壁？ 那当然了。 是吗？ 这是一种物理现象 啊。对对、 哎、北京有个天坛公园，知道吗？ 是是， 那有一个回音壁 啊， 它是一个圆形的墙壁啊，直径有65米，不管你站在墙根的哪一部分，你喊话， 嗯， 翻回来的呢是你的原音，一丝不差。 是吗？ 那当然了，回音壁嘛， 翻回来都是一模一样。 哎，我也有研究。 啊，这么说你也有研究？ 哎，不但是有研究啊， 啊， 而且呀、 啊，啊。 我还能模仿。 你还能够模仿这个回音壁的声音、 哎、对对对，那回音壁什么样我能模仿。 是吗？ 知道吗？ 那不行，咱俩试 试试吧。 试试好不好？ 哎，咱试试。 你演那个回音壁好不好？ 你喊话。 我喊话 没问题， 看你回的声音对不对。 哎，我这是天然的录音机。 回音壁啊， 来来， 你这是圆的啊。 哎， 圆回音壁啊， 来吧。 有意思， 有意思。 门儿 门儿， 面 面 面 面面，行了，到屠宰场了。 这回的还真不赖，是这意思， 是不是？ 对对对， 跟你这音儿啊是原音，不差， 一点不差。 哎， 你研究这回音壁跟我研究的不一样。 你是研究什么呀？ 我是专门研究这个不正常的回音壁。 还有不正常？ 你这是正，我那不正常 啊啊。 它可以根据你的原意任意发挥，无限延长 啊啊！ 根据他的意思进行艺术加工， 哦，还有艺术加工。 哎，对了， 哎呀，这种回音壁咱还真没听过。 你想听听吗？ 我想听，我找不着这种回音壁。 我这就可以给你表演表演。 怎么着？你给我们表演表演？ 你喊话，我是不正常的回音壁，给你回回音。 哎，这有意思啊， 好不好？ 那咱听听。 你来， 来来试试啊！ 啊，不正常啊， 不正常的啊。 喂喂，我今天在这演出， 你今天光想贪污。 我是参加义演。 你是贪污巨款。 我 我参加义演， 你盼成四环。 你这是胡说八道， 你还想上告， 全乱了， 完蛋了。 谁完蛋 了？这叫什么回音壁啊？这是 不正常，不正常的回音壁吗？ 这也不正常没关系啊， 他的意思任意发挥。 对了， 好不好， 我就变成坏人了。 你本来就是坏 人啊， 你怎么说、 啊？你是好人呢，又变成好人了， 什么事儿、啊？ 好 不好，你这下我要这么喊你行不行？ 你喊我照样给你返回去， 啊，照样返回来， 哎， 也进行艺术加工。 那当然了， 咱再来试试，听着啊，喂，康大夫，你光会捣乱， 康大夫是劳动模范， 你行贿受贿， 我品德高贵。 你坐过监狱， 我得过奖励。 你要悔过自新， 我要履行结婚。 站着，到他那全好的啊？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啊？你这艺术加工没关系啊？咱们两个正翻个个， 怎么翻个了？ 哎，我原来是好人，你一回呢，我成坏人了。你呢？ 我原来是坏人，我原来是好人，我现在更好了。 这副怎么样？ 这你不能怨我， 怎么呢？ 怨你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喊的时候一个一个喊呢？ 啊、 喊完了你就喊我，那咱俩一块喊， 一块 喊。哎，那就有意思了， 是吗？ 对。 哎，行行行， 行不行？ 咱一块喊， 一块喊。 我们俩表演相声， 我们俩是一对双生， 我们两个是一捧一逗， 我们俩是一胖一瘦。 我们两个配合默契， 我们两个配成夫妻。 夫妻呀、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就是我研究的不正常的回音壁。 哦，这是这个特点， 它根据它的意思可以任意发挥，任意延长，起连锁反应。 哦， 所以作为一个人呢，你走到他的跟前的时候要特别的提高警惕 啊， 不能大声的说话。 哦，不能轻易说话。 你轻易说话返回来指不定反正什么模样。 哎呀，哎，那我不喊话，我要唱呢。 唱也好啊， 啊， 你只要一唱，那不光把词儿变了，调也改了。 是啊， 那当然了。 啊，您这次啊， 啊， 再扮演一次这种回音壁。 看这意思，你想唱？ 哎，我给唱一段。 来， 我唱一段评戏刘巧。 刘巧好啊， 啊， 大家都比较熟悉。 啊， 那是一位勤劳朴实、品德高贵的农村姑娘。 是这样。我要对你这回音壁一唱呢， 返回来之后，把这形象完全就给歪曲了。 是啊， 对对对， 咱们唱个试试。 对对对， 来了啊！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巧儿，我自幼儿嘻嘻哈哈。 我跟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啊！ 我跟柱儿早认识，有过勾搭呀。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 上一次交易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七八个呀，一个 啊，一个就一个。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他的名字叫赵大牙， 都选他做模范，人人就把他夸呀， 都说他是糊涂蛋，谁说也白搭呀。 这颠倒黑白呀， 是吗？ 我要唱长一点的， 长一点照样给你翻过来， 你听下吧。 对， 嗯，哎，什么词儿？ 过了门他劳动 啊。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问化，他帮着我，我帮着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啊， 过了门他砸锅，我摔碗，又是拧又是掐，我们常打架，他就是我，我靠着他，像一对斗家的公鸡满脸开花。 以上您听到的是康达夫李如刚合说的相声回音壁。我们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康中笑林，空中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门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